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环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咱们时不时的还是要拿美国来说一下事儿的。这个你知道，有的网友说咱们是汉奸电台吗？ 我听说过，尤其是你是汉奸女主持人。哎， 我觉得这个很大，这个也很好理解嘛，是吧？咱们言必称美国，因为确实美国它有很多地方值得咱们学习， 有先进性， 是吧？不过呢，我昨天还在网上在那刷微博呢，就刷着刷着就刷到一条《环球时报》，应该是很早以前他们就登过一个新闻，然后就说应该让美国早日改革开放，然后下面的人就说真是心都给操碎了，这个有点蛋疼的感觉。但你看， 这是美国内政。 对，你就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哎，但是你看咱们做在中国做媒体啊，也很关心，像咱们每天议论这些什么中国大陆的两岸三地的这种政客，你看大大小小的表现都被咱们看在眼里，但是奥巴马的一举一动呢，我们也挺关心的。那说句实在话，他的这个演讲哈，激动人心的这个场面，我们也是见了很多。但是啊，据说他在这个圈里面其实并不算一个演讲功力特别高超的人，因为他怎么着，他都得依靠他的这个提词器。你看那天前天吧，他那个国情咨文这个演讲一个多小时，那其实大家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感觉，很多美国那种那种大妈或者妇女们，她们不愿意去看这个，就说你别播这个，我还想看我的电视剧呢。 我想知道， 我觉得这个也好理解。 中国发这个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新闻上播的时候，你想看吗？ 嗯，要说实话吗？ 那还是说奥巴马吧。 哎，你这个很正常吗？你说这个是一年一度的，是吧？每年你都会在那儿例行的就嘚吧嘚吧几句。你要是媒体事先他不做什么铺垫，所以很能理解。你看为什么奥巴马他会之前在社交网络上他会铺天盖地的先给你宣传宣传，他可能也就是造势。你要是不宣传，今年觉得跟去年没什么差别，反正你也该下台了，更加不会有人看。而且这次就说他的这个收视率还挺低的，说实话。但是哈，这个奥巴马你看他的这些演讲当中呢，咱们中国人就会关心他到底有几次讲到了中国，那他的这个内政外交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尽管他任期仅剩下最后一年 两年多吧，对， 2016年就得重新大选，所以他的这个政策也不知道能够走多远，对中国或者对这个国际形势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但是说实在话，你看的还挺激动的，我觉得。 对，我看了他的全文，我虽然没有看演讲，但是他那个全文写的让我觉得挺内心澎湃的，就是会让我忽然觉得美国梦真的是有希望的。 哦， 他们在强调，一直在强调中产阶级嘛， 嗯， 的确在现在可能贫富分配特别不均，中产阶级已经这个人数在美国已经是锐减了，很多人就是在工作上看不到希望，觉得自己也没办法去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只能努力工作来维持一个基本的温饱生活。 嗯嗯， 但是奥巴马他给了几项政策，你就会发现其实哎，你的人生忽然就要变得更美好了。而且 真的吗？你真的相信吗？ 相信不相信是另外一说， 反正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对，反正他先画了个饼，让你觉得挺好的，嗯，你就会觉得其实他还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总统。 嗯，好，这个春雨确实，很单纯。哎，但你说句实在话，我看的我可能更加表面，我就看他这个演讲，看他今年，比如说他后边坐着这个拜登是吧， 嗯， 也坐着那个伯纳，那一个是他自己党的，那另外一个就跟他对着干的，你像伯纳，他就全程眯着个眼睛就看。他的这个民主党的人一直站起来给他鼓掌，然后伯纳他怎么着他都不起来，还有一个82岁的一个大法官，一个女的，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然后还说这个米歇尔跟谁撞衫了是吧。我就比较关心这种花边。 其实 我 是 在想，你刚才也说到一个问题，他很多东西他只能说说， 嗯， 他 实现不了，因为这个大权现在在共和党手里。 嗯， 像伯纳为什么怎么都站不起来，眯瞪着个眼睛，就是各种表情，网上有那个图集，你就会想，我要是伯纳，我肯定在想，小奥你就瞎逼逼吧，反正你也就能逼逼一下了，你也干不了啥实事，随便你讲，然后权力都在我这儿。 哎，但是他这个年度大戏哈，你看他之前这个戏做的可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文胆啊，是花了十几天的时间，不止，最后是有人开玩笑说，你这真的是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在夏威夷打造的吗？大家都在笑他，之前他还不放了个假吗？去夏威夷度了个假，但是他写出来个东西啊，确实没有什么新意。 这个东西不是他写的 啊，对对，他整个团队嘛。但是呢，我还在网络上搜，我就搜他这个文胆到底是个什么人，我就发现吧，中国有些网友大家还也挺那个纯洁的，就说，哎呀，像他们这种大政客吧，就是你要是真的让他脱稿，你给他几个要点，他一定能说出特别漂亮的一段这个演讲。我就说这个太傻了，这个不可能，他一定是要花很长很长时间去精心的打造。我看过一年的时候，他们白宫他会贴那个总统的照片嘛，那照片拍的确实好，他还会专门拍就是怎么跟他的这个写手进行那个对词儿，就怎么样去修改，他的写手都说那七天简直跟炼狱一般的这个生活，就最后七天的时候。可是呢，你看奥巴马他其实经常掉链子，甚至在网上还有一些这个他脱了提词器他就不会讲话的这样一个音频，我们等会儿再来听吧。我们先今天要先这个连线一位香港的公关专家，他呢是以前一位非常资深的 TVB 的新闻主播，那现在呢是专门给一些政府官员从事一些培训的工作。那在他的演讲中在他的这个观点当中，认为今年奥巴马的这个国情咨文的这个报告做得怎么样，来听听他的看法。 从沟通的大原理当中，人类大概有50%左右是理性人，另外有大概50%左右是感性人。那理性人他需要什么？理性人需要的是数据，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数据的比较 comparison， 这个对理性人非常重要。过去非常多年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嘛，包括我们香港政府、内地政府部门非常多的政治人物都用这个方法，但后来发现我们整个社会在这个 big data 的年代、大数据年代改变了。他们要的是什么？故事还有就是比喻。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奥巴马他用了这个方法，就是用人的比喻、人的故事，这个真假可能不一定是真的，但最起码这个是一般很多包括年轻人嘛，他们能懂的方法。所以这个是一代改进嘛，最起码他们懂得这个沟通大原理是这样。 那其实像奥巴马这次的演讲，他可以说跟以往有非常多的不同。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把自己要演讲的内容去美国各地去做一些巡回的演说，然后包括这次白宫的团队也组建了一个专门的社交媒体的平台，然后对这个他的演讲的内容做一些宣传，包括实时的在 Twitter 上或者 Facebook 上直播啊等等。您觉得这些社交媒体的运用会对他的这个国情咨文，包括提升民意啊等等产生帮助吗？ 对他其实我看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能马上表现出来啊，所以我为什么我说他的手法不是很好。那你看今天嘛，我们苹果手机出来了，小米手机出来了，他在网上同时间有个互动嘛，你可以直播以外还可以，你是民众的话你可以发表什么言论，他同时间跟你互动，这个才是最有效的部分。他懂得大数据年代迎来了，但他没有大数据表达的手法。很简单的道理嘛，这个事情本来应该在哪一年开始？2007年，当时是我们的苹果的老板他出来说，我这个手机已经超越了所有手机5年。从当天开始，其实他已经预报整个世界已经改变，这个是 big data 的年代，大数据的年代。这个时候，当时奥巴马其实他用了个新的方法嘛，他的选举当中，他跟这个 Clinton Hillary 最大的分别在哪里？这个 Hillary 他还是用传统的方法嘛，找来几个大老板啊，你给我钱那就可以了。但奥巴马他没有，他用的是用互联网，你每个人给我100块钱、2000块钱、3000块钱也可以，从这个不是算的小的数目，然后他赢了这个 Hillary。 好了，从当天开始他明白这个道理，他能赢。但后来反过来他没用这个方法，到今天你才用。 有的评论就说奥巴马在演讲时候他的肢体语言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那您怎么看他的演讲是否具有攻击性呢？ 我只能说吧，奥巴马的身体语言从第一天到今天也不是很成熟的一个最好的政治人物。打个比方， 我们今天还知道他已经用了，我们用英文来说嘛，这个 auto cue teleprompter， 用中文来说就是他有个电子提词机在他的面前，但在左右两边。从他第一天就任这个总统，我已经说了，他跟美国过去的总统比较，包括布什总统吧，Clinton 嘛，他们的表达的说法好多了。他们也关注了中间的部分吗？虽然他们这个 teleprompter 也放在左右两边，但奥巴马这方面的练习不很够，所以他往往只看左右两边，他没有关注前面的。你留意一下，所以他背后的教练团嘛，对于这一方面的身体语言不算是最高等级的人。 好，哎，尽管在咱们印象当中啊，奥巴马是一个非常具有演说能力的总统，但是呢，在这些公关专家的眼里看来，他其实好像没有是到达顶尖的这个层次。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解析呢，是来自于香港的一位公关专家，他叫做李灿荣。那其实我还看了一下，我说到底这个总统的这个提词器啊，它到底装在哪儿？其实你就光看，如果是摄像机对着他拍的话，他是拍的非常的完美，就是你基本上找不到他的一些破绽。但原来他是有这么一个透明的这么一个像一本书大小的一个平板，然后这个平板呢，它是跟这个话筒是差不多的这么一个高度，然后所以呢，你就对着话筒说，但实际上你的视线是注视那个平板，它是透明的，但它是有一个反射的这么一个功能，类似的啊。所以呢，你如果是拍奥巴马一个人的话，你基本上是拍不到任何的破绽，但是如果他拍一个大全景的话，你就能拍到了。我看到路透社他们有过一个照片，而且好像他们之前有一次有一个破绽，就是那个阴影它直接就投到奥巴马的这个半边脸上，然后你看一半是他的脸，然后另外一半就是他的那个打上字的脸，对，所以特别的有趣哈。那奥巴马也在美国国内是经常被人这个取笑为是离不开提词器的总统。那我们也找了一段特别有趣的这个音频，那他在网络上也是挺红的，就是他在脱离提词器之后到底会说一些什么样的鬼话。 Thank you.Well, but your ancestors came from a slain, came over, honestly. Would you rather fight for...Time for games and politics is email and tweet and fax.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就他这个要配着画面看，就他中间配的呵呵呵，那就是配上去的那些话文音，他的那个画面哈，他就先说一句，然后就忘了，就开始等，估计在等那个提词器什么时候好，就开始左顾右盼，就差抓耳挠腮了，然后发现等半天也没出来，干脆算了，我自己脱稿说吧，一说你就瞎说了。好，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啊，叫你如果搜奥巴马提词器就能搜到这段视频，特别有趣。我们先休息休息吧，等回来呢，我们也请了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的这个经济学的博士来跟我们解答解答奥巴马这一份应该是他倒数第二份国情咨文里面提到的， 对， 他也是第一次提到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稍后见。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关于这个中产啊，我觉得是非常虚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基本上找不到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标准，到底什么才是中产。我记得之前港府他财爷他每年也会发布一个财政预算案嘛，那是去年吧，财爷就说啊，我也是个中产啊，我也跟大家一样，我喜欢这个吃个法国餐啊，喝个法国红酒啊，看个电影啊，喝咖啡啊，他说这就是中产生活，跟大家一样过着中产一般的生活。那拜托你一年300多万的港币的年收入，哎，你那只是中产吗？ 我还看了一份国内的报告，就定义说大陆什么是中产阶级，嗯，那个时候就说其实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什么是中产阶级呢？就是公务员，公务员和国企的职工都算中产阶级，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放开了，那就是那些个体工商户，他们算中产阶级， 嗯嗯， 反而公务员在中产阶级里面算已经是偏下的水平了。 他不是按收入，他是按你哪个、这个、 你真正享受到的生活上的福利待遇 啊，哦。所以你看这个在香港，他们之前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你如果是月入你在2万块钱以上你就是中产了，但是说2万块钱你在香港你能过上什么优质的生活吗？不见得，因为你要是一说中产，大家会觉得是相对来说是衣食无忧，就是过得可比较悠闲自在的这样一个阶层。但是，我不知道美国是怎么样哈。那紧接着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的博士，他叫做邓宇腾。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奥巴马在这样一份国情咨文当中，他也是专门讲到说，实际上美国历史上每一个经济转型期都有大胆的举动，适应新的环境，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他们制定了工人保护、社会保障、医疗以及医疗补助等措施，在逆境中保护自己。我们为民众修建了的学校、大学、基础设施和网络等一系列民众需要的设施，这就是中产阶级经济。那他理解的这样的经济环境，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每个人都能得到应得的那一份，每个人都能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好，那到底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奥巴马第一次提出的这个中产阶级经济学？来听听邓宇腾先生的看法。 其实这个中产经济学这个概念呢，应该是奥巴马为了统一的来理解他的自己提出的一些政策所创造这个词儿。你看在经济学专业领域呢是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词儿的。应该可以说奥巴马他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向中产阶级有所倾斜，希望通过对富人提高的那个征税，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负，来达到了刺激这个经济，以及来把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成果可以更好的让中产阶级所分享，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创造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然后他用了中产阶级经济学这么概念去统称这么政策的一个方向。 嗯，那其实在美国的大的环境，是不是现在中产阶级是主要的选民？ 如果说中产阶级就是在这个收入分配当中处于中间水平的话呢，那应该可以说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都是选民的大多数。美国它没有说一个很具体的统一的定义什么是中产的阶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来说这个事情。 那您觉得他在这次提到的中产阶级经济学里的很多政策最后能实现吗？好像在他说完之后就已经有共和党的议员提出说不会让这些法案通过，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提呢？ 提他必须提，因为一方面呢他想自己要留下一个政治的遗产，同时呢他对他的选民要有所交代，同时呢为了2016年那个美国总统大选就是要把民主党的这个经济的方向要很明确提出来。然后呢在因为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国内也的确有很多对于经济成果分就是个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很多的讨论，所以民主党希望在这个讨论当中他可以占据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要为中产阶级服务的这么一个的位置上面。所以我觉得从政治上来考虑的是比较主要的。但是您说的很对，他目前面对共和党这个的一个政治生态，他应该这些的政策呢要真正落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其实他在这次的国情咨文中除了提到中产经济学之外，他在这个经济方面还提出了一个在很多新兴的市场发展最快的市场不应该让中国制定原则。那这句话所说的这些市场它到底指的是哪儿呢？中国又在这其中制定了什么样的原则呢？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主要是一个经济与政治上博弈的一个说法。 嗯， 因为的确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在新兴市场的参与度呢是有大幅的提高，包括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到新兴市场去进行投资，以及跟新兴市场的国家建立推动建立那个自贸区啊，各种经济的合作的组织啊等等。那么这方面呢，美国是感受到我们在国际的舞台上，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的这个经济活动当中参与度提高了，我们的话语权提高了，所以他觉得这方面呢可能美国需要有一个回应，就提出了这么说法。 那其实在这个中国制定这个规则，它真的威胁到了美国经济了吗？还是说其实奥巴马也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拉选民的目的，他才故意把这个中国的制定原则这么一种说法放大？ 美国在有政治需要的时候都会把中国因素放大的，这个是经常出现的事情。所以应该说美国也的确感觉到中国在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一日提高。那么美国呢是不完全希望看到这个情况的，认为国际的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局势呢，美国还是希望维持自己的一个领导地位，包括以前从政治上说重返亚太，以及经济上他要觉得哪怕不是打压中国，都希望呢是维持他自己在规则方面的一个主导地位的。 那其实像之前美国经济方面受到了一些打击，然后呢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描述都是希望在经济上能够相互的合作呀等等，那现在奥巴马之所以这么说，是不是跟美国的国内的经济环境有所好转也有关系呢？ 这个也许有一定的关系，但我觉得长期来说，这个叫所谓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是中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常态了，应该说。所以有些时候侧重竞争的一面，有些时候侧重合作的一面，这都很合理。当两国元首会面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强调一些合作的一面。但这次呢，是奥巴马在国会发表他的国情咨文，而现在国会呢是共和党，就是说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来把持的。那么奥巴马必须通过某一些的提法来突出他强硬的一面，这个政治上才比较可取。 好，这是邓宇腾先生的分析。那么他也在美国求学工作多年，是毕业于哈佛大学，拿到了一个经济学的博士。那其实奥巴马他作为这个第六份的国情咨文，还是表现出相当的这个强硬。那最后呢，大家觉得为什么他提出这个一定是很难通过的这么一个新政？那就说有一种分析啊，就是说应该是为了明年大选的这个民主党的选情来铺路的。这个应该是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 我看到一种说法，就是他在塑造自己的政治遗产。 那 你可以说他这个中产阶级经济学可以是给自己打了一个品牌，而且就有点像中国说的那些什么三个代表啊之类的，可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在提。 这是这样的类比吗？三个代表人家是指导你的思想，好吧？这个是具体的政策， 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好吧？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意味，而且也有人就在说，其实共和党和民主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共和党是坚定的减税派，那民主党一直都是加税的。现在奥巴马上台之后，基本上已经把之前小布什两次减税的成果全都给填回来了。他现在又提要加税，把这个所得税从23.8%提到28%给富人的这个税，基本上就回到了小布什减税之前的水平。如果真的通过的话，所以共和党是肯定不能让他通过的。但是他给的这个，如果给富人增税，又给的确给很多中产阶级和贫穷的人他们一些希望，所以也有人说他就是在给共和党挖坑，让下次希拉里出来竞选的时候，一方面是说你看我有这个和奥巴马一贯的这种中产阶级经济学的这么一个政治的连贯性，另外一个我是要增税的，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轻松，但是共和党就一定在这方面会吃亏。所以他们真的是这个共和党，他们除非能够提出一个更有效的解决贫富差距的办法，否则共和党真的是面临一个很难的竞选的这么一个困境。 好，那另外一个作为中国媒体非常关心那就是他有多次提到了中国，那这次的咨文国情咨文报告呢一共是有三次。第一次呢就说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方，那第二个提到的地方呢就是说和中国要争夺就业市场，那还说呢这个中国减排协议的意义非常大。那其实国情咨文当中呢 都能够找到中国的影子。就你在你如果是翻看奥巴马历年的这个国情咨文来看，他在2010年到2013年的正式的国情咨文呢，就分别提到了2次、4次、5次和1次，提到了中国的教育竞争力啊、高铁的实力啊和中国的制造能力这些方面。那他在2014年的这个演讲中呢，也是2次提到中国，说要和中国展开经济和科技竞争。但是今年的这样一个提法哈，让人觉得他对中国是一种又爱又恨的这么一个感情。他同时其实是不太服气，中国似乎已经要企图来去制定世界的规则。他就说，凭什么是轮到中国来制定？我们美国应该从头到尾都是由我们来制定才对。但是确实，现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实在是太强势，你没有办法再用过去的眼光去衡量和判定它。 对， 那所以在这个互动当中哈，中国要怎么样去寻找它的位置？你有什么？ 你看他提到过3次明面上提出，其实还有一次是暗地里的。这3次明面上有2次是在提中产阶级经济学的时候说的，都是说要给国内一个更好的经济和就业的环境，包括谈到贸易的那个方面。那其实关于另外2次，一次是说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减排方在减排方面取得了成效，你可以看这是在夸中国的。另外一个他也没有明指，是暗指说在亚太地区在海上和这个领土的争端方面有些国家要克制，那这就是明摆着在说中国。所以你看他一直在强调经济，反而弱化了在跟中国的这个军事外交这方面。所以你也能看到他可能在这个时候想用这个经济牌，我觉得还是在国内的这个选举中来给自己加一些分。他在外交方面提的多数都是一些他取得的成就了取得了成就的一些国家，比如像这个伊朗的核问题可能现在暂缓了，然后 古 巴，对，然后俄罗斯被制裁的可惨了，然后大概都是这样。就看到说你看， 但只有把中国是把你当成对手的， 对，中国是假想敌。但问题是他也没有重点放大这个，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不应该让美国更陷入更多的危机和麻烦。他要显示你看我这在任的这几年，美国周围的这个不管是从国内到国外 全给我摆平了， 对，一片大好。尤其是在外交方面我的成就是大大的，经济方面民主党的坑已经给共和党挖下了，你看我已经取得了成就，共和党你就等着跳吧。外交方面我这已经是全世界都和谐了，那你看就中国这点就是一点小事儿。 哎，这个说上去哈，确实是这么一个蓝图感觉哈。但是具体的说来哈，你说完中国这边也是有一些的反应和发酵的。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请一位台湾的专家，他也是中美问题的这个专业户了，来听听陈一新教授是怎么样来解答的。好，三立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紧接着呢，我们就把台湾的陈一新教授来连到线上，听听他对于国情咨文当中奥巴马多次提到中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陈教授您好。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啊。那其实我们看到奥巴马的他这样一份应该是倒数第二份的国情咨文报告当中了，有3次提及中国，有的呢就说的非常明显，有的呢似乎又是在暗地里面批中国，似乎觉得中国对于国际问题某些问题上的处理过于强势。那您怎么样看他，尤其是提到说亚太规则应该由美国来制定，他这个他算不算对于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份还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敲打？ 我觉得这个，因为美国马上就要跟欧洲还有这个亚洲的其他国家就完成这个 TPP 和 TTIP 的谈判，就是泛跨太平洋伙伴这个协议，还有这个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协议的一个这个一个签署，或者那应该是2015年左右，或者是明年年初最晚。那么签署之后呢，这个贸易规则就由他定了。另外一个，这个就是亚太它太平洋政策呢，它还是在推动中。但是美国呢，大概觉得最近中国大陆这个出了招数不少，从前年 像前年底的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到去年初的南海渔业修正法的宣布，还有呢这个在南海很多还有东海的一个岛屿呢，都加强了这个军事的建设。那么所以美国呢认为呢中国大陆是比较强势，这个当然是也是典型，因为他们去年在11月APEC 后的一个西欧会的峰会中呢，他们这个曾经谈了很多事情，当然南海东海他们都需要在空中海上都要如何维持一个安全的避险的措施啊。那么这方面呢，他也希望中国大陆不要欺负邻近的小国，因为美国有很多在亚太地区很多盟邦伙伴需要靠美国来保护，所以说美国当然也要替他们说点话。那么但是呢基本上没来讲，美国的主调还是说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和平的一个局面。我想这个大概是不是美国并没有想挑战，但是也告诉中国大陆不要太过度。 嗯嗯 嗯。 那其实他在这次的报告中除了提到了中国，还提到了一些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在反恐方面，他说阿富汗的这个战争结束了，包括在反恐的战争中他们是跟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形成了盟友，美国没有直接参与到战争当中，又包括他强调他在任上跟古巴的关系有所改善，伊朗核问题有一个解决。但他这么过分强调成就，基本上是忽略了很多有在外交方面的威胁，包括恐怖分子的威胁。他这样说的这个目的是对国内的政治环境有关，还是真的美国在外交上可能就没有目前没有什么问题了？ 你要知道这个，因为奥巴马在去年的年底的其中选，11月的其中选呢，可以说是民主党大败，所以他必须要在外交上突出一些成就出来。那么你说跟在伊斯兰国的问题上，他事实上没解决，那么所以他要求国会来给他一个授权，因为国会不授权呢，他就违反自己在2008年选举的一个规定，他本来要撤兵的，现在又要去派兵打仗，除非是国会授权，就是延续在前年叙利亚的问题上，要求国会来同意他出兵，否则他自己是不会轻易出兵。所以他特别强调，阿富汗战争也打完了，伊拉克也撤兵了，那么美国现在呢，基本上是没有派兵跟中东国家对立。那么在伊朗问题上，国会大概因为有以色列的问题，所以说马上这个美国国会就要请以色列的总理纳坦纳胡呢来这个演讲，所以说大概不太容易支持他的伊朗政策。但是在伊斯兰国的政策上，美国会支持，因为这个可能是美国少数的现在两党一致的外交啊。那么另外还有在这个其他问题上，其实美国还是有很多枝枝节节的问题了。第二，当然他在演讲的时候必须要突出他的成就，少说他的失败，这是正常的，对。 嗯，但是在这个他的国情咨文演讲结束之后，好像马上就有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对他进行了一个反驳，包括对他的很多政策其实都不看好，甚至在外交方面也有一些质疑。在这个会上，好像这个共和党的人在这个他听他的国情咨文的演讲当中也表现出了非常的不耐烦。那您是怎么看待共和党的这么一种反应呢？ 这个第一个外交上的成就呢，有些共和党是不得不支持，比如说伊斯兰国，因为美国在中东被杀的是美国人，不分党派。第二个呢，在这个外交成就上，美股关系，共和党还掌握了国会的参议院、众院的多数，所以可以在美股关系上给奥巴马政府栏杆。但是要想完全反对美股的复交，可能也不太容易。在内政上面，共和党的筹码是比较多的，包括他的健保，欧济健保，可能会共和党可能会反对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改革，包括他的这个增富人税，但共和党现在因为他们自己也今年下半年也要推出他的候选人了，明年就有全国性的初选，所以说共和党呢也不敢太过分对奥巴马，我们叫打脸呢，给他不给面子，因为对奥巴马提出来劫富济贫的政策，现在共和党的人包括 Jeb Bush 包括这个罗姆尼都在谈如何帮助中下阶层呢。那么所以说共和党人虽然是不高兴他那个这个劫富济贫的政策，但似乎也提不出一个更好的理由来反对他。 嗯，那他这个国情咨文完了之后，他的民意是有略微的上升，根据民调，但是很多人其实对他的这个报告当中的政策是不满的。另外一个民调显示，就是他对他这个政策的满意程度反而比前几年下降了。那您觉得美国的人民对他这个国情咨文的当中一些政策是不是买账的？会不会对2016年的大选造成一定的影响？ 整体来讲，奥巴马上升的民意支持基本上来自民主党人，因为他的政策包括移民政策是对民主党有利的，因为新的移民增加的话，那么大多数会投向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那么第二个呢，劫富济贫的政策也是受这个民主党人欢迎的，因为民主党人呢比较中下阶层的比较多，不像共和党人是中上阶层的。那么所以说这里面来看呢，对民主党人对他的信心是比较增加的，所以在民这个甚至在这个国情咨文演说之前呢，他的民意就已经上升了。现在是当然选后的新的民意声音也显示他还会在持续上升，小幅度的上升，但是超过50%，这已经不简单了。虽然满意度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但是那是因为整体的大环境还没改善。不过呢，现在美国失业率已经降到5.6%，这也是奥巴马的一个重要的政绩哎。 嗯，那他的这个任期仅剩下1年多的时间哈，你觉得他在剩下一年多的时间里面，还有可能在哪些方面做一些突破吗？或者一点点的这个进步也好？ 对，比如说他的欧基健保，他一定会全力想要保障到欧基健保，因为欧基健保已经实施了，共和党人即使反对，很难把一个已经正在推动或实施的政策拉回来，这个他是可能做得到的。另外呢，劫贫济富的分税计划应该也能做得到，因为影响的人就1%的富人。那么虽然1%的富人呢所征的税未必能够解决99%穷人的问题，但是至少是个象征性的动作，所以也能解决。外交上，美股关系我看是应该是可以恢复的，即使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反对，但是不容易推翻它。伊斯兰国会在两党共识的一个一致的精神下推动，那么将来奥巴马必要时可能采取推动派出地面部队，但是会采取一个策略，就是快进快出，绝不在那边恋战或者一直待在那边呢。那么所以说他的成就虽然不能说很全面，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跛牙总统，他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可能最有影响力或者最有权力的一个跛牙总统。 好的，非常谢谢陈一新教授的连线，谢谢您，再见。 谢谢。 好，谢谢。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的教授陈一新，那他也是讲到这一份国情咨文当中呢，跟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一些博弈，那还剩下一年多的时间，还有可能在哪些方面有些作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来讨论今天的话题。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其实你如果仔细解读一下奥巴马对这个中产阶级经济学提出来的三项政策，你就会发现其实中国人已经很幸福了。当然这个幸福的质量可能还是有差别。首先他提到说中产阶级经济学要帮家庭能够在不断的变化世界里有安全感，他就提出了几项，说要有能力支付儿童的护理、大学、医保、住房和退休的费用。像我们在国内都有这个退休的保险嘛，对吧？养老保险，包括这个还有带病的休假，或者带这个带薪的产假，国内也是都有的，但是美国现在还连带薪产假都没有呢，这个美国多落后啊。然后再包括大学，其实国内的大学的这个学费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低的，几千块人民币就搞定了，但是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挺贵的。然后你再说第二点，就是说要让人们有更多的技能，那我们的这个什么要学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其实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培训这块其实要比美国要先进一些，而且我这个先进是打引号的，而且都保证工作分配的，我们已经有这么好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了。第三点就是说要把这个工作机会留在美国，要从中国手里，他特意强调了，在这儿提到了中国，要从中国手里抢回来，那我们就在中国呀，工作机会就在我们眼前。 你这是高级黑还是低级黑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你刚才说的那几条，基本就是方舟子跟那个周小平之间的这个骂战。你说周小平就是你刚才那套分析法是吧？你看美国的这些报告圈圈条条框框，每一条都按你说的，我们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中国人是比美国人绝对是要幸福的。嗯，你去找找方舟子是怎么样驳斥的，然后，我觉得挺感谢你的，保证了咱们的政治正确，再也不是什么汉奸节目。哎，但是你说这个美国的他的这个国情咨文报告，有人就说他，你可以把它跟什么香港政府的施政报告呀，或者什么大陆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来比一比，但其实不能这么比的，因为你说他的这个报告，美国的这个报告，基本上他只是说我提出建议，他的这个你说伯纳那帮人，他可以完全是 否决你 的这个建议，所以呢，他很多时候呢就说了等于白说，这是非常有可能。我看《明报》他们也是在这两天做了一个梳理，就是说，在国情咨文报告当中，他承诺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政策的方向，但是到了最后呢，他是绝大部分呢也是很多部分他没有实现的。比如说他一二年他就说要增采这个油气，说会下令开放超过75%的离岸的油气资源，但是至今大部分离岸的水域仍然是禁区，还说要这个减这个企业外判，但是他也没有推动这个改革企业税，也没有下文。2013年的时候呢，还说要这个打击盖达，但是呢，调查显示就说你会因为你的打击而让他的盟友变得更加的强大，所以说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预料你说完之后他到底在这个政策落实的这个层面上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可以不能否认的是，他绝对是美国每年一年一度就是最大的一个政治的游说宣传，是吧？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游说宣传，可能民众他也没有可能是这么密集的知道将来的政策他会往哪个方向走。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国情咨文报告吧，你就会发现他非常的立体和丰满，虽然不能跟国内的包括香港的这个市政报告来比，或者政府的这个国务院的总理报告来比，但是你就会发现两者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虽然梁振英他也举了例子，比如说那个5岁小童问政府， 今年的是吧， 对问政府那个未来哪儿有房子住，但是奥巴马举的这个例子他就会非常的有血有肉，他是贯穿了整篇全文，然后从头到尾一直在、 就是 Rebecca 什么什么什么， 对，和他们那个夫妇两个人通过辛苦的努力，他说的这是美国梦，但是我觉得这特别像翻版的中国梦，然后就是在中国你可以通过努力你就有机会，反而倒是大家在这个看到这些背后之后会有一些感同身受的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可能我们被迫这个工作机会减少了，工作也没有了，然后薪金也减少了，但是我们通过努力又和美国这个国家一起，然后伴随着这个美国经济的增长，我们的生活又好起来了，它会把所有的人和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包括它会让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但是看我们也说这个是比较感性的一份报告，我自己评判的话，但如果看我们这个国务院的报告或者是香港的市政报告，你就会发现他们都很理性，有很多干货，而且很多政策是在今年提出来明年就一定能够落实的，也是给大家更多的这种希望和肯定。只是同样的道理，在两个电视台播这两个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奥巴马一个。 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秀的话，那当然是奥巴马这个比较激动人心，但是 对奥巴马这个更像演员。 但是我看那个 CNN 特别有意思，他们就剪辑了67年12位总统国情咨文的这个录像，你就发现就12位总统他们精选出来的东西拼成一条，你可以说放在每一个总统身上他都是这么一个套路，就好像咱们的工作报告里面总是会提到今年的国际国内形势异常的严峻复杂多变，是吧？机遇和挑战并存。他在美国他也是一样的，他有一些什么高频词，什么道路是漫长的，担子是沉重的，时间始终是紧迫的，但是我们要有决心有耐心共同完成这样一个伟业，我们必须奋发让我们的国家比我们所知的所有的国家都要好，然后就是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 美利坚和中国好。那这当然，如果是你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秀场的话，我相信可能每一年它都会有它的一些小小的亮点。那今年最大的亮点在哪儿吧？在于你看其他的时候，这个共和党人都是蔫的，是吧？他都不理会，只有一个地方，他说我剩下的两年的任期，然后就我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然后他就停顿了一下，然后共和党人就开始鼓掌，意思就是说你终于要滚下台了。但是我把两次的这个竞选仗我都打赢了，他还特别卖个萌，给底下的观众他就眨了一下眼睛，所以他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值得大家去茶余饭后去聊一聊的一些小的细节哈。但是呢，说实在的，毕竟美国离咱们还是有一些些的距离，那 对 还通常是有一些隔岸观火的这么一个心态。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细究他的政策的推行的方式，我是觉得你看他怎么样去推销一个政策，他怎么样去跟民众 包装， 怎么样先前的跟民众去进行沟通，然后一步一步的让你慢慢的去这样一个接受，遇到了挫折他又是怎么样去说服他的对手的。 我想到一个词儿，就是舆论引导，他要先做好舆论引导的工作。 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哈也是挺值得大家去玩味和研究的。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D化新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